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戴明。专栏上线以来，我通过评论区收到了很多同学提出的问题、建议、心得和经验。当然，提的问题居多。虽然我未在评论区对每条留言都做出回复，但是我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却都一一记录了下来，等待这次答疑文章的到来。其实不光是在留言区，在微信上也有一些朋友跟我反馈了学习专栏遇到的问题，所以今天就借此机会呢，汇总并整理了几个典型并重要的问题和你详细说一说，希望可以解答你在学习前面十篇文章时的一些困惑。我们先来看看动态库加载方式的相关问题。吴子琪在看完第五篇文章链接器符号是怎么绑定到地址上的之后，关于动态库是否参与链接的问题，通过私信和我反馈了他的观点。他指出动态库也是要参与链接的，不然就没法知道函数的标记在哪儿。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这个问题，我把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内容再和你展开一下。我在文章中是这么阐述这部分内容的，如下所示。卖车文件是编译后的产物，而动态库在运行时才会被链接，并没参与卖车文件的编译和链接，所以卖车文件中并没有包含动态库里的符号定义，也就是说这些符号会显示为未定义，但它们的名字和对应的库的路径会被记录下来，运行时通过 DRopen 和 DRSim 导入动态库时，先根据记录的库路径找到对应的库，再通过记录的名字符号找到绑定的地址。细细想来，这种说法并不严谨，关于这个问题更严谨的说法应该是，加载动态库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在程序开始运行时通过 DYLD 动态加载，通过 DYLD 加载的动态库需要在编译时进行链接，链接时会做标记，绑定的地址在加载后再决定。第二种是显示运行时链接，即在运行时通过动态链接器提供的 API DLOpen 和 DLSim 来加载，这种方式在编译时是不需要参与链接的。不过通过这种运行式加载动态库的 APP, 苹果公司是不允许上线 App Store 的，所以只能用于线下调试环节。关于这种方式的适用场景，我已经在第六篇文章中和你举例说明过，你可以再回顾下相关内容。在第五篇文章中，我将动态库的这两种加载方式混在一起说了，让你感到些许困惑，所以在这里我特地做个补充说明。接下来我们就再看看第六篇文章后的留言。这篇文章留言区的问题集中在项目中使用了 CocoaPOS 来开发组件，在使用 Injection 3 调试时遇到了修改源码无法进行注入的问题。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 -G 同学在 Injection 3 的 issue 里找到了相关的解答，并分享到了留言区。其实关于 Injection 3 的这部分内容，我更希望你能够了解 Injection 3 的工作原理，从而加深对运行时动态库加载原理的理解，然后根据自己的工作情况动手改造或者直接造个新轮子，我相信会极大的提升你的技术水平，至少比直接使用已有轮子的效果要好得多。所以还是回到我在开篇词中和你提到的观点，动手就会碰到问题，就会思考，这个主动过程会加深你的记忆，这样后面再碰到问题时，你会更容易将相关知识串联起来，形成创新式的思考。但如果你在碰到问题时就选择放弃，那必定会抱有遗憾。在第八篇文章如何利用 Clang 为 APP 提质中，鹏哥同学在评论区问了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在第一篇文章建立你自己的 iOS 开发知识体系中，你提到对某一领域的知识要做到精通的程度，而不能只是了解。那么在这个专栏当中你提到了这么多的内容，我应该选择哪些内容去做深入的研究呢？还是说所有的内容我都需要去做深入研究？那我给出的答案是根据工作需要来选择。比如说如果调试速度的问题确实是你目前工作中面临的最大挑战，那我觉得你就应该在这个点上深挖，并勇敢地克服其中遇到的困难。就像我上次通过极客时间的平台直播时和你分享我自己学画画的经历一样，挑战素描的过程确实很痛苦，但挺过来了之后我会很受益并享受自己的进步。对于我们这种手艺人来说呢，不断挑战才能不断进步。最近我在看一个豆瓣评分非常高的日剧《北国之恋》，在第三集《决心》里，一位老爷爷在北海道送别朋友时说了一番话，我觉得特别有力量。 所以我把这段话放在这里和你共勉下。不可思议啊，虽然是流行歌曲，不过呢，听到这首歌，这歌流行起来，让人回想起那个时代的往事。那年发生了很严重的冻灾，再加上农业机械的引进，农场的经营方式慢慢不一样了。一起来开荒的伙伴们收拾行李，一个一个的从陆乡离开了。那是11月啊，亲密的伙伴们四家一起放弃了农场。那个时候，我当然要来送行，稀稀落落的下起了雪。那时流行北岛三郎，有四家要离开，来送行的只有我和老婆两个人，大家都一句话也不说。不过那个时候我真想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你们这么做行吗？这是输了之后逃跑啊，20多年来一直在一起努力，你们的心酸悲哀悔恨，一切的一切我自以为都了解的，因此我没有对别人说三道四，没有对别人自以为是的指指点点，可是说这句话的权利我还是有的。你们失败了，逃跑了，背叛了我们，逃跑了，这一点你们给我好好记住。 APP 启动时通过 DYLD 加载动态库，就是运行时动态库加载在 APP 启动速度优化上的一个应用场景。在专栏的第二篇文章 APP 启动速度怎么做优化与监控中，我和你分享了动态库加载后的监控和优化。文后的评论区就有很多同学提到了想要多了解些动态库加载方面的优化。关于 APP 开始启动到 main 函数之间的 DYLD 内部细节，我推荐你去看苹果公司的 WWDC2016 Session 406 关于 APP 启动速度优化的视频，你可以点击文内链接查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里面不仅详细剖析了 DYLD， 还提供了构建代码的最佳实践。除此之外， How we cut our iOS app's launch time in half with this one cool trick， 这篇博客也是个不错的阅读资料，光看名字就很吸引人了，对吧？关于 APP 启动速度的话题，很多同学还提出了其他问题，包括很多关于课后作业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就针对这个话题再专门做个答疑吧。专栏的第二篇文章 APP 启动速度怎么做优化与监控当中的大部分问题呢，我都直接在评论区回复了。下面的答疑内容我主要是针对课后作业和汇编部分统一做下回复。首先是关于课后作业的答疑，在这篇文章最后我留下的作业是按照今天文中提到的 Time Profiler 工具检查方法耗时的原理，你来动手实现一个方法耗时检查工具。虽然这个问题的思路我已经在文章中提到了，但还是有很多同学感觉无从下手，那接下来我们就再一起来看看这个思考题吧。关于实现的思路，文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定时抓取主线程上的方法调用堆栈，计算一段时间里各个方法的耗时。现在我们再一起看一下这个实现思路，动手写耗时检查工具时，首先需要开启一个定时器，来定时获取方法调用堆栈。一段时间内方法调用堆栈相同，那么这段时间就是这个方法调用堆栈的栈顶方法耗时。这个解题思路里很关键的一步，也是你最容易忽视的一步，就是应该怎么做好获取方法调用堆栈。Call stack symbols 是一种获取方法调用栈的方法，但是只能获取当前线程的调用栈，为了把对主线程的影响降到最小，获取当前线程调用栈的工作就需要在其他线程去做。所以这个解题思路就需要换成使用系统提供的 task threads 去获取所有线程，使用 thread info 得到各个线程的详细信息，使用 thread get state 方法去获取线程栈里的所有栈指针。如果接下来立刻进行符号化去获取方法名，那么就需要去 link edit segment 里查找栈指针地址所对应符号表的符号。特别当你设置的时间间隔较小的时候，符号化过程会持续消耗较多的 CPU 资源，从而影响主线程。所以获取到栈指针后，我们可以不用立刻做符号化，而是先使用一个结构体将栈地址记录下来，最后再统一符号化，将对主线程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样获取的数据也会更加准确。我们可以把记录栈地址的结构体设计为通用回溯结构，代码如下所示，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在这段代码中 previous 记录的是上一个栈指针的地址， 考虑 CPU 性能，记录堆栈的数量也不必很多，取最近几条即可。通过栈机地址指针获取当前栈指针地址的关键代码，我已经放在文稿当中，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接下来我和你聊聊关于汇编代码的学习。除了课后作业，在这篇文章的评论区中问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 OBJC Message Send 汇编的部分。西京富贵兔在评论区留言说道，看完这篇文章我膨胀了，都敢去翻看 OBJC Message Send 的源码文件了。不出所料，一句都没看懂。我想要说的是，汇编并不是必学技能，我们在日常的业务开发工作当中也很少会用到，而且现在编译器对高级语言的优化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手写出来的汇编代码性能不一定就会更好。如果你的工作不涉及到逆向和安全领域的话，能够看懂汇编代码就非常不错了。但是对于逆向和安全领域来说，掌握汇编技能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你想学汇编语言的话，同样也需要动手去编写和调试代码，使用 Xcode 的工具也没有问题。在开始学习时，你可以先按照教程边学边写，其实就和学习其他编程语言的过程一样。而具体到 OBJC Message Send 的源码的剖析，你可以参考 Mac Ash 的 Deciding OBJC Message Send ARM64 这篇博客，详细讲述了 OBJC Message Send 的 ARM64 汇编代码。等你看完这篇博客以后，再来看我们这篇文章中的汇编代码，就一定会觉得轻松很多。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关于 Clang 的相关问题。专栏已经更新的第7到第10篇这四篇文章当中都涉及到了 Clang 的知识和应用，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单独列出了一个问题，和你一起解决关于 Clang 的相关问题。其实我在第7篇文章 Clang Infer 和 OC Linked 我们应该使用谁来做静态分析当中介绍的三款静态分析工具都用到了 Clang，而且 Clang 本身也提供了 LibTooling 这种强大的 C++ 接口来方便定制独立的工具。当然了， Clang 的知识也是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才能掌握好。那么你可能会问，我掌握这些偏底层的知识有什么用呢？好像也解决不了我现在在现实开发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啊。那在我看来，你只有掌握了某个方面的知识，在工作当中碰到问题时才能够想到用这个知识去解决问题。如果你都不知道有这么一种方法，又怎么会用它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呢？就比如说你掌握了 Clang 的知识，那在研究无侵入的买点方案应该如何实现时，你才可能会想到用 Clang 的 LibTooling 来开发一个独立的工具，专门以静态方式插入买点的代码。只有掌握了 Clang 的知识，当你在面对代码量达到百万行的 App 包瘦身需求时，才会想到通过 Clang 静态分析来开发工具，去检查无用的方法和类。当你掌握了 Clang 的相关知识后，编译前端的技术也就掌握的差不多了。在理解了编译前端的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的套路后，脱离 Clang 的接口完成第8篇文章如何利用 Clang 为 App 提质的课后作业也就没什么难度了。在完成这个课后作业之前，你也可以先看看王银在2012年的一篇博客，怎样写一个解释器。看完这篇博客后，你一定会有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冲劲儿。那关于第8篇文章的课后作业，如果你还有其他不明白的地方，欢迎继续给我留言。那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专栏更新至今已经发布了10篇文章，大家在评论区留下很多高质量的留言，让我非常的感动。那在这里我也要感谢你的支持和鼓励。这10篇文章学习下来，你可能会觉得这些文章 so easy，也可能会觉得这些文章确实帮你解决了工作中遇到的困惑，还可能会觉得这些文章太难啃了，但依旧在努力学习中。我想要和你说的就是，有的知识学起来很难，但是再坚持一下并不断重复，只要能比昨天的自己进步一点点，终究可以掌握你想要的知识。所以在今天这篇答疑文章，也是我们专栏的第一篇答疑文章中，我不打算大而全的去回复太多的问题，只是甄选了其中非常重要核心的几个问题，和你在一起巩固下我们所学的知识，并和你分享一些我的学习方法。希望通过今天这篇文章可以帮你搞明白那些让你困惑的知识点，逐步的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给我来留言。那最后虽然是这篇答疑文章，还是要给你一个小小的思考题。 王寅的博客文章当中，除了我在前面提到的怎样写一个解释器外，其他文章也都可以帮助你开阔眼界，非常值得一看。在看完他的博客后，你会发现他对编程语言本质的理解非常透彻，而你自己也能从中受益很多。我在看完他所有的博客文章之后，对很多知识有了更深的理解，但同时知识量也非常大，无法一时都消化掉，感觉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所以我当时的感觉就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呢。不知道你看完他的文章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就把这个话题作为今天文章的思考题，请你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阅后感吧。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